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人叫我 该用 它，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粗心爸爸的系列故事引起了街坊们的讨论，咱们一起听听去。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是说现在才有，过去也一样。那不是当年小柱他爹将睡着了的小柱落在车上？ 嗨，那都不算新鲜，你忘了小花你爸爸骑自行车带你，把你忘在自行车上的事儿了，你都跟我们讲好几回了。 啊，这一抬腿把我扫下去了。 哎，对， 最危险那回是什么？ 嗯， 小花的爸呀，骑着车，把小花呢带回家，小花呢就在后面那小座那坐着，他爸就忘了，结果呢把车锁上，扬长而去。小花呢规规矩矩在那车上坐着，认为一会儿他爸还得骑车接她出去呢。 这个一点都不真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请问，男士骑那种带横梁的28自行车是怎么下车的呢？ 哎呦，从前面，他爸爸车技特别好， 哎呦， 专门从前面练这个，掏这个。 你爸接你的时候骑的是你妈的那辆女车， 那男同志下车也是把腿向后扫着那样下。 没有，他没说吧？你父亲为了那个那会儿练杂技，专门练着从前面下车， 但是后来没考上杂技团。 你没看那个张飞片吧？这杂技团经常有练这个，这自行车车技啊，从前面哗腿过去。 那行那行，当爹的这个粗心一点很正常。 作为家长来说，可能作为性别来说，女性更细心一些。 对， 尤其是男同志带孩子， 这是科学统计过的。 粗枝大叶， 对，男性只有在某些工作方面可能很细心， 对， 但是呢，在生活上有时候很 粗枝大叶。 对对对， 咱们就只有这个词儿是形容，其他词儿不合适。只有粗枝大叶合适。 比如说小柱说落车上，落在公交车上了，到站了，他爸一看，哎，到站了， 赶紧跑，查票之前， 之前他睡觉来的， 哦， 一睁眼冷不丁谁说建国门到了，哎呀， 谁说？肯定是卖票的说的呀。 就他冷不丁听见这么一声， 哎， 对，你爸下去了，可忘了你还在座位上呢， 对， 当然就给你拉到终点站了。 咦，怎么这孩子还不下车呀？喇叭公门，你住哪村啊？ 你这车还开得够远的， 长途车。 你谁家的呀？你爸爸是谁呀？ 他当时岁数小也不会说话，我爸爸给我买了兔爷。 我还是老北京人 啊。你也倒是不害怕，胆大啊，跟这个豆豆，跟那个豆豆， 哪那么多豆豆？ 也当然他嘴甜，到哪儿都能弄口吃的。 表演了几个小节目， 哎，邓丽唐僧， 多人飞车什么等等的。 多人飞车， 这是毁坏人家自行车。 反正最后呢，车长受不了了，把你送走了。 对，都给剁了。 车长， 我把那点座都给毁了， 这点公交车都让他给多过了， 真多过了，太讨厌了，这孩子，赶紧联系他父母，谁的？ 对， 赶紧跟他家长要赔偿。 这样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团聚了。不是说只有小柱那个时代他的身上发生这个事情， 对，小花身上也发生过。 我是说现在的事情，你看广州日报就报了，父子俩乘公交车，结果到站爸爸下车了，把睡着的儿子忘在了车上。 这说明爸爸坐外头，儿子坐里头了。 那爸爸坐里头呢？ 爸爸坐里头起身下车的时候，他总得说哎，让，他发现这是自己儿子， 他老以为儿子肯定得跟着他，不用叫。 哦，那儿子个儿应该不小了。 后来这位家长呢也表示了感谢啊，谢谢。 这坐马达上说话怎么这哆嗦呀，就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了。 我确实非常的粗心啊。 哎，对啊，这看细心的好心人把他的儿子哎拾到了，然后呢又 拾到了。这儿子是个钱包是吗？ 咱们这么说不显人家这拾金不寒吗？ 拾金不寒那叫拾孩不昧。 对， 我就没听说拾孩有昧了的。 石猴行了吧，您说这粗心吧。还有更粗的家长， 嗯， 哎，这个家长真的应该接受批评了。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带着儿子开着自己的车，把这车呢就停在马路边上了，他呢就奔商场了 啊，买东西去。 哎，这会儿呢过来一个巡逻的民警，看见这车什么违章停车，乱停乱靠， 民警正在做一件他特别痛快的事儿。啪啪啪！ 什么？ 什么叫痛快的事儿？ 人家严格执法， 民警正在做一件就是令咱们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啪啪啪！停的太多了， 小花， 主路都快挡上了。 你那车贴过多少回了？说着话，这撒着狠。警察贴这个罚单的时候， 发现那个车的玻璃上印出一张脸来。 哎呦， 给警察吓！ 我贴多了吗？ 这罚单整贴鼻子上了。 好嘛，改游戏了。这是什么？这是夏天的时候，外边温度39度，车厢里边您想想，密闭的空间得热成什么样？这里边有一孩子，赶紧通过交通部门找到了这个车主，联系电话，你怎么回事？违章停车，师傅，我马上就把车挪走。先别管这个车的事儿，你车里边还有孩子呢。家长恍然大悟， 怎么会呢？哦，对呀、啊。 好嘛， 这是小汽车里有一个大花活孩子。 嗯，大花还真是那么回事。等把车厢打开，家长把这孩子抱出来之后，这孩子浑身上下都跟水捞的一样。 哎呦， 严重失水就有生命的危险。 你瞧瞧 这家长怎么回事，警察师傅这通批评他呀。 哎，先把罚款交了。 罚款好像不是当面交吧。 哦，你说对了，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要违章停车呢， 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把孩子放在车里边，你出去干嘛去了？ 哎， 是吧，这家长说我还得逛商场，逛着碰着老同学，哎呦好多年没见面，这一聊啊就把儿子在车里边这事儿给忘了。 哼， 要不然 你这老同学是男的是女的呀？ 不，这不归交警管。 对， 不管是男的和女的都不能把儿子忘了呀， 这也不归交警管， 我们人民的警察为人民嘛。 是，这我们知道。 哎，我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概括叫车载娃。下面再给你讲一个关于王大雷小时候当带鱼娃的故事啊。 等会儿，什么叫带鱼娃呀？ 哎，是这么回事。王大雷呢，这个很幸运啊，从小呢就上幼儿园，很不容易。 这有什么不容易的？都上幼儿园。哦，你没上过。 咱们都是一个幼儿园，为什么说你上幼儿园不容易呢？我们俩上幼儿园就容易呢？ 为什么呢？就到你们俩这儿都招满了，是吧？我属于拖儿弄呛走后门愣塞进去的，报名晚了，是吧？ 对，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他是倒数第二，到你那儿啪一关门，没座了。 等会儿，我头发就是我们这幼儿园是公交车上的， 满员了， 满员这幼儿园是不是就开走了？ 不是，满员春色关不住， 一个王大磊， 一只大磊啊，出墙来。 后来才有你说的故事，什么有托儿弄呛，然后终于门开了，给你塞幼儿园里的， 给谁掳进来了？哎呦，千恩万谢。 然后老师说了，小朋友们，明天啊带一条小鱼儿来观察啊，回去跟家长说一下。小猪也说的挺清楚，我也说挺明白。第二天呢，小猪带一个小金鱼儿， 你呢？ 我带一个小孔雀。 小孔雀， 孔雀， 热带鱼。 我吓一跳，我以为抱一孔雀就去，你分辨理解能力太差了。 小孔雀鱼 啊， 带来了，老师说非常好啊。哎，王大伟昂首阔步走进幼儿园了。 哎，好容易你爸把你给辱进幼儿园来了， 说明我理直气壮。 嘿，拿了一个钢种的盆， 老师也糊涂了。嗯 啊， 这是带了多少小鱼儿啊？ 好， 拿的是鱼虫子吧？那么多。 王大雷呀、 啊，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撇唇咧嘴，那嘴要、啊、没耳朵挡的，就咧到后脑勺去了。 老师，看我的！ 哐，往桌上一摆， 里边有这么大一条啊，比你那脸横起来都大的那个，那么一条鲤鱼。 对，那鱼那味儿， 比我小时候那脸大鲤鱼没多大。那会儿小孩脸啊，这脸没多长，现在就算长成人了，比脸长鲤鱼多的是。 反正就那条鲤鱼比你脸都长，比你这个脸也宽，可能不是鲤鱼，我觉得。 对，胖头。 哎呦，这条鱼 好几斤重，哎呦。 好家伙！ 你爸要不给你送门口呢？ 嗯。 你一人背不来都，太重了那鱼。 我不是捧着进来的吗？ 好，那大鲤鱼。 把这盆往那一放，那个鱼在那个盆里啪啪啪啪。 你说明这鱼还活着呢。 老师也傻了，这个。 二斤多，切二斤多， 高高的呀， 嗯， 草刚买的是吧？ 这个你，我大雷啊，你怎么拿这么一条鱼啊？ 这个大雷，你拿这个鱼是？ 我爸爸说了， 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这个鱼也不好吃，就拿去给我玩吧。那么这个鱼是怎么来的呢？我爸爸说是他钓来的，人下去百八十个呀。 实际上是菜市场买来的。 孩子童言无忌，把他爸给揭发了。 我妈给他烙了点糖饼。 哎，老师没问的事儿我都说了是吧？但我小名叫二啊。 是啊，二的雷啊。 我爸就二的爸爸，我妈就是二的妈妈。 那你上幼儿园带着鱼，应该拿大木盆端过来。 老师，你明天还要不用带啊？我爸说了，明儿啊。 还来一波了，明儿这波都是先带鱼。 老师说了，明儿你还是给我拿糖饼吧。 二他妈吧，你快拿大木盆来呀！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呢！小猪他妈也说了，嗨，也别老大理他们家怎么怎么样，我们家那位还不是一样？那次，带儿子上火车站一起上厕所去了，他爸一个人出来了就，幸亏我们儿子呀认识他爸。 哎呀，我 这确实算是绝技， 认人都算绝技呀、 啊！哎，他绝技。 现在的孩子带什么电话、手表、GPS 定位的？我们小时候小猪哪有这个呀？ 就一秤盘子， 就带一铃铛。 那都什么才带铃铛呢？ 而且急了以后啊，孩子还算聪明，摇铃铛。 我们胡同的摇铃铛那是收垃圾的。 我头一回听说一边摇铃铛一边喊爸爸的。 你看过《西游记》里边那个？ 赛太岁。 你那个是雌的，我这是雄的。 街坊周飞说了，哼。有没有人把女朋友落在车上啊？ 那就是要分手。 家宝说了，亲爹真是快乐的源泉。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学男生用公共洗衣机洗鞋，丢鞋之后怒写告示，街坊们怎么议论呢？这个洗衣机呢是洗衣服的，对不对？ 哎呦， 小柱，你说你往里面扔一双鞋，我就得骂你。 这扔鞋这太违反道德了。 这何况他扔了四双鞋在里边洗呢。 什么鞋？ 球鞋啊。 四双还是球鞋？哎呦， 八只。 是我没问你多少只，这太不像话了。啊，你怎么想的？ 我的洗衣机 不是他的事儿。我刚才是说他曾经干过，扔过一双鞋被我骂。那现在那个上海某大学有男生把球鞋放进了公共的，就是公用的洗衣机里边洗了八只鞋， 那太不像话。 王大雷， 他以为自己是螃蟹。 你把问题搞清楚再发言再表态行不行？ 不是，我这是 你瞧你刚才那个样子， 我义愤填膺。 你这义愤填膺何止是填膺啊？ 我觉得他有道理。 填膺填膺，不填膺小柱填谁？义愤填膺， 你也是你小柱，你凭什么把你那双鞋放在洗衣机里洗呢？ 对呀、 啊， 虽然是洗衣机你们家的，我说不着， 但是我替你们家鸣不平， 我看不惯。 哎， 我那是一双什么呀？就那 什么也不行， 棉拖鞋，完了那底儿是那种软的， 不合适，不合适。鞋是穿在脚丫子上的，对不对？对不对？ 哎，那你那袜子是不是搁洗衣机里洗啊？ 是啊。 那不也穿在脚丫子上吗？ 那是布料的呀。 这人能布料的袜子？ 我说的是一个泛指的布料，棉啊、毛啊，这个棉线的都算。 吓我一跳。 丝绒的、缎子的。 这年头谁拿纯布做袜子？ 洗衣机呢？你想，小猪，你爸你妈拿洗衣机好洗很多东西，比你的被单子，对吧？ 哎， 你的枕罩子。 枕套子？什么叫枕罩子？ 枕罩子。 哎，我又想说被罩来的， 枕被罩子。 你想没想过，你被单跟拖鞋一起洗，被单乐意吗？ 被单跟拖鞋一起洗。 对啊， 我怎么能那么安排呢？是不是？ 关键是你的拖鞋洗完很有可能抽手，你又是个棉拖鞋， 你那个棉拖鞋又是咱们早市买那种，里面塞的可能都是报纸， 掉色还皱味儿，完还变形， 吸 缩味儿， 报纸吸水着，很有可能拖鞋洗完就没了。 转了半天又甩， 对， 然后开开门， 就剩几个大字儿， 剩几个大字儿， 报纸啊， 我拖鞋呢？ 对，就剩这几个，就剩这几个大字了。我拖鞋呢？ 哎，诡异啊，诡异！ 小猪还纳闷，哎，这洗衣机问我，我拖鞋呢？ 洗衣机里洗过拖鞋了，对吧？你想没想过被罩怎么想？ 对， 床单怎么想？ 你爸你妈怎么想？ 枕套怎么想？ 对， 你的拖鞋很有可能化成无数的分子，分散在这些东西上。 就是形体散，但是魂还在。 对，邪魂还在。 哎，我听过银魂，这是个邪魂， 邪魂邪魂， 太邪了。 这些分子们， 而且这个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邪气。 大磊说有道理，他学化学的。 您就说有臭味不就完了吗？还邪气，封建迷信的残余。 它是一种气息。 这哪个鞋呀？我们说是拖鞋的鞋。 你刚才说了，他不跟被罩一块洗，那我请问，拖鞋应该跟谁一块洗？ 洗衣粉。 一洗衣机里转一双拖鞋，还是你们全家的拖鞋都在这一桶里转啊？ 你们家是不是专门有一个洗鞋的洗衣机？ 你是不是把舌头已经系上了？ 哦，你们家是好几个洗衣机。 哎， 我们家是开洗衣店 了。塞硬币，完了，这个洗鞋。 哎，自己家就别塞硬币了，太麻烦，专门还老得预备俩钢镚儿。 当游戏机那么对待， 对一个还有音乐。 所以这么一看呢，就是鞋第一呢放洗衣机里它容易脚坏了，第二呢也确实就是这鞋呀、不是那么个干净的，因为它天天着着地走路， 着着地那面大家都不介意，它接着挨着脚那面。 我跟你说小花，洗的什么在家里穿的拖鞋，我不是说你穿那高跟鞋，那真皮凉鞋、 高跟鞋 我搁在它洗衣机里洗的， 那搁里边叮当叮当叮当 比破壁机还吵呢， 一会儿出来都成鞋沫子了， 踹的你那被单子都是脚印儿。不是，你拖鞋就拿刷子在外头手刷一下不就行了吗？ 对 呀、干嘛非得到洗衣机里转着呢？ 都听说过刷鞋，谁听说过洗鞋？ 这个上海这位大学的同学啊，就把自己的四双球鞋放到了公用的洗衣机里转了，转完了以后呢，鞋没了。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吧？这个鞋的分子就分散了， 化鞋。 可能那个也早市买的鞋是不是？后来呢，他挺生气的，鞋呢？ 鞋哪儿去了？ 鞋已经化了。 先写个通知， 鞋化清风气化泥了。 不可能不可能，我这都是名牌的球鞋，不是那种塞报纸的，个儿名个儿肥。 我没听说，这是脚的问题，是鞋的问题，鞋都买大了，个儿个儿都肥， 个儿个儿肥那是河螃蟹。 运动型的鞋就得舒适，特别喜欢这四双鞋，有限量的，有那名牌的，有那个今年最流行的，还有穿上最不夹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怎么没了呢？肯定是有人给我偷了， 给甩没了，甩干了， 太不像话了。 对，你到冷藏室那边找找， 一双都没给我留，我怎么出门？ 没鞋了，光着脚洗的。 我怎么出门？打球。 哦，打球啊，再买呗。 写通知。 写通知？通知谁啊？ 本周四晚，我于三楼东侧洗衣机洗了四双球鞋，被某人故意拿走。这几双球鞋价值上千，我限你一天之内归还。至洗衣机旁。 这几个当点都点逗号了是吧？ 小孩 他琢磨是给宿舍好还是给洗衣机旁边放的、否则我就报警，知道我揪住你是谁。 这位也真够着急的。 通知写完了之后写着了吧？ 没有。 哎，怎么没找着啊？ 嗯，刚写完以后同学们就批注留言了。 说什么呀？ 大家就在他的那个通知底下旁边写的， 提供线索了， 请留下你的大名和宿舍的寝室号，我们给你送鞋去，让大家也看看是谁把鞋子放在公用洗衣机里洗。八个大叹号啊！ 这是一只鞋一叹号。 好，鞋穿不穿不吃劲了，都扎漏了。 后边还有加一，加一，加一， 加一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认同吗？认同这个说法， 就跟点赞的意思。 对， 认可他这种提问的方式。你用公共的洗衣机洗自己的鞋，这个大家很介意，以后人家还怎么洗衣服啊？所以都写加一加一加一。 这是洗衣机，不是洗鞋机，大哥。 我头回听说有洗鞋机。 有人写让他出钱换个洗衣机。 那结果怎么样呢？ 丢鞋这位也挺不服的。你们偷了鞋，你们还在这儿啊？胡说八道，满嘴放炮，我接着写。 又写了。 告诉你们，偷 起来这件事儿违法，你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我告诉你，第一时间的处理方式，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情节的恶劣。我根据我国法律第264条啊，盗窃公司财物数量怎么啊，入盗窃携带凶器。 哎，你知道不知道这条例啊？ 我后面就不念了，很长很长。总之就是威胁这个偷鞋的人，你要再不还给我的话， 他要用法律的武器对自己进行保护， 你就犯法了。 他是从一个层面看的这问题，大家伙从另外一个层面看这问题。 这一文一贴出来以后啊，同学们疯狂的划重点批注。 怎么划重点？我想听听。 引来了各个学院同学的讨论，大家吃饭的时候，什么聊天的时候，课间休息的时候，都讨论的是这八只鞋。 哇，这八只鞋掀起了轩然的大波。 法学院的同学批注了， 嘿， 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不是盗窃。 嘿，你看人家专业的啊。 文学院的留言了， 嗯， 所以您的大名到底是什么时候留？ 这是追究前面的问题。 理工学院的留言了，用公用洗衣机洗鞋被发现后拒绝道歉的事主是人间之毒。这个经管学院的同学，你上千元的鞋真值钱呀！啊呸！ 还我呸！ 好，这鞋白洗了。 政治学院的也贴条。强烈反对用大家的洗衣机洗鞋，这位同学，希望您冷静地想一下自己的错误，不用道歉了，我们也不接受。管你上千上万的鞋，我们直接扔掉，扔掉，扔掉。 好，还有回音。 你洗球鞋，你怎么不洗篮球呢？ 还是数学系的同学留言最好了。 嗯， 四双鞋等于八只。 女生同学呢留言，不守难得的表现：第一，不讲究个人卫生，破坏公共环境。第二，知错不改，死鸭子嘴硬。 这位一下惹了众怒了。 三楼以上的同学留言，下次直接把它扔到洗衣机里洗一下脑子。 这有几层啊？ 一二层的一块留言了，不好意思， 这三楼以下的 没有嘲笑你的意思。你那鞋啊都拿洗衣机洗了，看来你是既没有素质也没有钱呀。 我想知道三楼的同学怎么说，因为三楼以上的跟一楼二楼都听了，现在就不包括三楼的人。 三楼说了，三楼可能冷静了一下，说洗鞋是不对，但扔鞋也不是明智之举，因为洗鞋这位住三楼，大家可能友情支援了一下吧。 对，后来大家说要不然双方妥协吧。 哦，都妥协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糟心。 哟，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哎，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啊，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 英宁、 王磊， 娱乐七十二变，敬请关注。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你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

上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接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永康，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快乐大街家属院。妈，您别催我结婚这事儿，我心里有谱。你说我一个挺成功的一个都市女性，有我自己的单身公寓，我住着很舒服啊，我就工资也开得很高，正是事业上升期，我并不想为了这些事情。 你呀，就是一个人呆独了，你不理解爸爸妈妈的心啊。老大不小了，该三十岁了，还不结婚，我们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呀？你说是不是？ 您不是现在养着妞妞，养着挺好的吗？每天带着出去玩。 妞妞能行吗？是不是？妞妞能代替孙子孙女吗？您赶紧的啊，解决一下咱家庭最大的这个尖锐问题，找一个男朋友，结了个婚，生了个娃，我给你们带着，享受天伦之乐，你们踏踏实实闯事业，好不好？啊，这是你爸没在家，我这敢掏心窝子跟你说，这你爸要在家呀，起火冒油的，没准你们爷俩就得打起来。哎，我这话怎么白说了？又不理我了，是不是？ 不是，相亲这事儿真的，我这累了，真去啊，还。 那哎呀，你听我的吧，闺女，好不容易给找了这么一个人家，人家这小伙子也挺好的。我也看照片了，刚才给你看，你一眼都不瞧啊！必须得给我这么一个面子，去那儿看看去，哪怕是走个形式，你回来跟我说不成，我也认可。你也是看了，对不对？你得有一个动作，有一个表态，让我感觉心里踏实啊！你倒说句话呀！ 啊啊啊！看看， 那收拾收拾啊，漂漂亮亮的啊！ 嗯， 哎，我跟你说话睡呢。 啊啊！知道，累不累？ 明白我这意思了吧？ 啊，明白了， 不用说了吧？ 不用说， 抓紧时间，别迟到，让人姑娘挡着不像话啊！ 知道了，走了， 去吧。 您好， 那个，听说您银行工作？ 是。 啊，您看现在入股市怎么样？别薅头发， 能入我就让你入了。 不合适哈， 不合适。 嗯，您也炒是吗？ 我已经快炒没有了。 搞这个的都快就没有。 对，所以对，这还有是有啊，信心快炒没有了。 这个意思。 嗯， 你觉得还有反弹吗？ 嗯，有。 哦，这算触底吗？ 这个也不算触底，在咱们这个股市里边，一切皆有可能。 那行，希望下回有什么好股，您给我也介绍。 好，再见啊。 再见。 哎，这回怎么样啊？ 行，可以。 可以啊。 嗯， 好，那就抓紧时间再联系下一次见面，好不好？今天都谈什么了？谈的怎么样？投机不投机啊？ 投机可不行，投资现在也不是时候，这会儿投机能顺利。 闺女，这就明白了，谈恋爱感情这事儿不能是投机的，确实是需要感情投资的，才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加的深厚。 哎，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深厚啊。好， 我回来了。 怎么样啊？ 不错。 哎， 那姑娘长得还可以。 行了，这我就踏实了，总算呀 说了这么句话，比每回都强。 嗯， 每回都是哎呦，孩子，你得跟他踏踏实实过一辈子。 姐姐得说一句，介绍的这个说了，这姑娘的工作什么的，各方面收入什么都不错，家庭环境都跟咱们家那算是。哎，比咱们还高。哎，我很看好的。你要是觉得真的还不错，别让爸着急，妈着急，是吧？ 嗯，行，知道了。 你说你在这家里住着，我都搬不回来 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劝他了，行不行？你就见见我这房。 弟弟不是也有自己的公寓吗？在外面。 行了行了，回头我再约吧。 第二次见面。哎，马国伟哈。 哎，你好。 你好你好。 向静静 。 对。你看我老忘您叫什么。嗯，您的那个工作单位远吗？ 还行吧，反正 是什么一个单位啊？ 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嘛，就是哎，你朋友家里有没有什么要装修的什么的，我可以帮你联系人啊。 啊，可以可以可以。 熟人介绍，咱们可以打个七折。 打七折？哎呦，您这比我那朋友都给我打九五折。 就有几个设计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你像那个谁，给那个 AB 以前那房子设计过。 AB。 Angelababy 啊。 哦。 哎，我们现在最大的那个很厉害，他给 CD 设计的。 A B C D 都设计过。 CD 你更得知道了 ，Celine Dion 啊。那当然我们外企的老板啊。 嗯，朋友要装修，我找您啊。回见。我回来了。 好，今天呀，面带喜悦之色，一定是谈得很好。 嗯，没有，我昨天买这个彩票中了10块钱。 好。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 嗯， 这10块钱买喜糖了，我再给添点。 您怎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就希望你赶紧结婚，把我这大孙子生到我跟前来。 光想抱孙子，谁养啊？谁生啊？ 弟弟不是说姐姐这个啊，催你。 你怎么又来了？ 哎呦喂！ 会把房给腾出来的。 你不是姐姐，当然为了你好。结婚是人生大事儿，我不愿意过得好，有个爸，一个小被窝，啊，有个小炕桌， 你就行了吧？ 多美呀！ 嗯， 再说我孩子也大了。 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你看爸这说一会儿都睡着了。 你才睡着了呢，我这儿啊养养神，省的呀我也说你也说，让他这脑子里边都成酱子了。 爸，那我什么时候搬进来？ 别着急。 不是姐，你怎么天天在这儿待着呀？ 离婚了我去哪儿？ 说吧，什么时候结婚？ 对，我接，我落一清净行吗？妈，不就 结 婚吗？ 结婚可就不清静了，愿意跟爸一块住都没事，我给你们俩做饭，妈都乐意啊。 我们俩单买房行吗？我也受不了您这段念叨。结婚以后您还说孩子孩子，天天孩子，生个女儿再生二胎，我受不了受不了。 得了，以后的事儿都随你们，就结婚这码子事儿，妈再张罗一回啊。 就我跟你今天说了，下午就能接着的。 啊，今儿下午就登记啊？好。 哎，你家里催你吗？ 哎呀，何止是催呀，我都快离家出走了。 哎呀，我也这种心理。 我爸我妈也都算了，我姐那儿还催我。 你姐？ 嗯，我姐让我腾房，她没地儿住了，她孩子大了， 哦， 她离婚了。 哎，那你的意思咱就扯证去？ 这扯了？ 不是那个 啊，走吧，借着手里有朵花，你接着再说吧。 别多想，别多想。 我是反正天天随身携带户口本，我这因为我妈是说了，见着合适赶紧把证领了。 你也太急了吧。 嗯，没有时间回家拿户口本。 我可不照你这样，我昨天才放包里的。 哦，你也带着呢。 你要是这么想，那我也没说的。 嗯， 得嘞，祝贺你们小两口，那边领证。 得嘞，谢谢您嘞。 您客气，早到贵子。 嗯， 我 我那个什么，今儿不回咱们那儿，还是回我那公寓，你那踏实。我早 对我说，我这两天这精神都衰弱，我今儿我回我那儿，我得好好睡几天。 行，那咱再约啊！ 再约， 哎，再见，哎，拜拜。 哎， 妈，怎么着，在家等我呢？ 嗯， 怎么我爸气你了？哎，又开始闹离婚，至于吗？这么大年纪闹多少回了？哪次也没离了。 今儿我去你们家了。 哦。 你们俩在那儿过日子了吗？ 啊， 什么都跟一板心的似的。 过不到一块儿去。 那怎么跟我说呀？ 那你说就也一样过不到一块儿啊？ 我再给你张罗啊。 张罗什么呀？再给我张罗一个 啊。 啊，这还没离，再张罗一个 啊。对，这都结婚了啊。 哎呦，什么脑子呀？ 哎，怎么想的呀？这是？ 不是，我们呢就觉得住在一起别扭，还是分开舒服。 你看，我就说你吧，呆毒了，呆毒了。不，你爸天天打呼噜，我也受不了。一开始，后来现在不打呼噜还睡不着了呢。 不是这个问题，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那你掐他一把呀！ 哎呀妈呀，跟你说不清楚，不太了解。 你得带着我找他去，我得跟他好好谈谈。我这当丈母娘的，我得好好的开导开导这姑爷。哎，得明白怎么生活，怎么让媳妇儿心里高兴。 您别闹了， 去带我找去。 真去啊？ 去。 那我就记得他们家是差不多，那试试看吧。 什么叫试试看呢？ 哎，去了试试看吧，走走走。应该是这个小区。 不是，这小区这么大呢啊？咱跟这都转三圈了。 嗯，应该是这一家吧。哎， 萨克斯蒂啊？ 不是，是这个可能。养狗不行，他不养狗。爱你。哎，这个应该不是。 咱别这么着猜灯谜行不行啊？挨门敲干嘛？要查户口的呢？这是多少家了？好几层了。 应该是 谁呀？谁呀？讨厌，谁家孩子？ 哎妈，真想不起来住哪儿了。 你连他们家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啊？ 没跟我说那么清楚啊？ 什么叫没跟说那么清楚？你也不问问呢？你就这么给人当媳妇儿啊？ 我又去他们家住，我问他干嘛？ 哎呦，你可真诚！当天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爸爸他们家祖宗八代我都给查清楚了。你别乐呀，这怎么办呀？ 那找不着找不着呗。我觉得年底怎么也能碰上 啊。 一对夫妻闪婚，不知道对方地址。这段婚姻持续一年之后，女方提出离婚，经过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女方返还了30,000元彩礼。庭审当中，女方说俩人婚前只见过三次面，就在父母的催促下领了证，闪婚不知对方地址。男方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女方呢好像是骗彩礼。庭审之后，女方也愿意返还彩礼30,000元，只希望解除这段婚姻。这是闹哪样呢？我们觉得刚才演的已经很夸张了，但没想到事实它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院里的经常闲没事瞎聊天的几位呢，正议论这个事儿，周飞就说了， 这就赖完全赖他妈，赖着女方家长。 那谁他姐不赖吗？ 夫妻感情啊，真是，你得有这个生活呀，有生活你才能 培养感情， 才能有感情啊。 周飞对夫妻感情的诠释非常的深刻。那么小柱呢，正在谈论结婚生子，我们听一下。 这个事儿啊，还是得早下手，早解决，早轻松，对不对？父母着急了，找合适的先接着，感情不错先生着，生下来先养着，然后啊再暴露。 怎么感觉像帮别人干的事儿？ 不可告人的秘密， 完全可以告诉您。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哟，学外语呢，大磊 啊，这不是学习学习嘛，提高啊。你看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哎呦， 英语三连。 英语怎么叫三连啊？ 英语三连，你知道吗？现在有三连表情包，就是什么东西都有套路，你这就是英语三连套路嘛。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一辈子就这三句话。外国人问您这吃了吗？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北京站怎么走？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问您 我就会这一句是吧？ 冷不冷？ 我最近在熟悉这句， 听着挺颠的倒是。打游戏，小柱打游戏也有三连，打那个突突的那个游戏，上去以后从那飞机上拽下去，坐着降落伞，盖好大房顶上，然后开始捡东西，有捡这个 枪的 啊，刀的，弓的，剑的，戟的，斧的， 还捡这个防具的。我这叫什么生存吧？ 经常小柱的三连是：我在哪儿？谁打我？我怎么死的？ 这是被吃。 哎，小猪人吃鸡的时候可逗了，一看有东西可捡，命都不要了。 对， 小柱这简直就是当机。 手电筒、饮料瓶、塑料袋， 干嘛打扫卫生？ 纸盒子， 他是个清理卫生的工人是吗？瞧瞧这点东西， 很好的沿袭了生活中捡东西的这个传统。 捡破烂。 倒下的那一瞬间，小柱手里纸盒子没撒手。 对，给我两毛钱，给我两毛钱。他这不是荒野生存， 我是荒野求生， 他是拾荒者。 应该是我在哪儿，我捡什么了？谁把我这捡走了？ 他不关心自己怎么死的。 点餐三连啊，大磊的，永远这三句。 我在哪儿？ 不是不是，那倒不至于。你知道你在哪儿？你先说不饿，你选，都可以。 有的吃就行，不花钱就行。 跟我们吃饭也是问大磊吃饭吗？不饿不饿不饿。哎，咱们今天吃顿好的行吗？啊？那种去哪儿吃啊？你们？我没定呢，你去不去啊？我不饿，我不饿。但是他尾随你，你受得了受不了？ 受不了，他是真跟着， 一路上叨念我不饿，我不饿，我不饿。 我也不知道说给谁听的， 我就是倒要看看你们俩吃什么好的。 我真不饿，不饿。 应该不问我， 人家给菜单一边翻一边流哈喇子，我不饿。 我就有点失敬。 开始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我不饿， 不饿。完了，小柱，那大磊别装了，点吧，都可以。等吃完了，我不饿，我 吃完了可不饿吗？ 今儿该结账了，我不饿。今儿，人都走了，就你一个了。 哎呦，我腿这么慢呢， 我不饿。 还不如装饿呢。 像我，啊，他们都说我是女神三连。 什么？ 女神呢？ 哎呦，女神。 女神三连就是一问什么事，呵呵；又再问怎么着，哈哈；再问怎么着，嘿嘿。 齁齁就没有了是吧？ 对，我第三个一定说的是洗澡去了。 你看看， 就是不想聊了。这女神三连啊，再说说我敷衍你们的三连啊，好，挺好啊。 然后就是洗澡去了， 也不怎么那么爱洗， 家里趁水。 我一说我洗澡去吧，王大磊不饿。 洗澡干嘛？让我吃什么呀？这是。 我说我洗澡去吧，你小猪啊，我讲什么了？有这个随和人的三连啊，也叫佛系三连。这三连是都行，可以，没关系。寝室三连，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 这像食堂三连。 过年三连，多大，工资，男女朋友， 听得像应聘的。 期末三连，划重点不划重点，听从命运的安排。工作当中，我觉得你们的三连就是我饿了，我困了，我累了。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有一天啊，小柱跟小花去吃涮火锅去，到那一看，清汤的锅底38，麻辣的88。哎呦，俩人商量半天，决定点一个清汤锅。可吃了一会儿，小花跟小柱都觉得这嘴麻麻的。小柱说：“赶紧吃啊，我估计可能上错了，今天算咱占着便宜了。”后来麻的这个小柱直接晕过去了，半天才缓上来。小花一看这什么，实在受不了了，把服务员叫过来了，问服务员：“服务员，我跟你说，你可能上错锅子了，我们要清汤，这麻辣的太麻了，吃不了。”服务员一看，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二位，那这我给你们换个锅吧，啊，那这不这锅漏电。 老赵那天跟大磊还有小柱，介绍自己的情感经验说，别着急结婚，这个姑娘这个事儿呢，你们没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啊，但有的时候也嗨。怎么说呢，你看我大学毕业那会儿，一个我暗恋2年多的姑娘来找我借钱还那个学费贷款，我说我必须得借呀，这姑娘我暗恋她2年了，我表现的时候到了呀，然后我就忽悠父母拿了8000多块钱借给她，现在4年过去了，不但那8000块钱她没还给我，现在我每个月的工资还都要交给她。有一次呢，几个哥们喝酒，其中啊有一个人的老婆怀孕了，王大磊他们起哄就说：“哎呀，以后叫他孩儿爹，孩儿爹。”过一会儿呢，尿柱脱口而出来了一句：“爹，我敬你。 ”那天啊，小花坐公交，哎呦，来了一电话骚扰，好像是一个没见过面的网友追求小花，小花没办法了，各种拒绝，但对方啊不依不饶，死缠烂打，最后小花没辙了，对着电话大声喊：“大哥，你放过我吧， 你也没见过我，我跟你说啊，我没身高，没长相，没身材，没学历，没能力，没文化，没内涵，你说你图我什么呀？说完邦机把电话挂了，瞬时间这车上啊炸了，大家伙都以为这会儿就完了，说到这儿都齐刷刷看小花，就看这会儿旁边一带小孩的女同志对孩子说，哎闺女听见没有，一指小花，今后就得像这个姐姐一样诚实。 班主任上的课，倪小柱趴在桌子上睡觉，班主任的课呀，班主任看见以后大怒啊，给坐旁边的王大磊使眼色，王大磊多聪明，立即心领神会，然后呢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外衣披在了倪小柱的身上，心里还说呢，多体贴的班主任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 己，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幻化。我那总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伤痛，如果演的一夜，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